的两个人的笑，我可不可是走走地方，你可能来了这么的地方，是不是我漂亮的小女孩，

说好的爱情呢，就像是一碗陈年的汤，什么时候喝都会滋养你，而且年头越久越会历久弥香。这碗汤当中夹杂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夹杂了你和他所有的记忆，夹杂了青春里的爱情和芬芳。你可以忘掉爱情，但你却忘不掉爱情的这碗汤，对不对？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的欢愉，什么样的哭泣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 Thank you.

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爱其实也是人存活于世间的一种证明，我们经常看到在一起的人未必不相爱，相爱的人却被迫分开，这就是人生无常，也怪很多人自己没有努力。爱应该是一种忠诚和无私的付出，一种勇敢而无畏的表达，这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权利，所以呢千万不能只当儿戏。 徘徊旧街头，看人去冷夜空，是一无踪影，独留我在风中。年少不知愁，深情不懂把握，来去随心随意，想否凭一刹那重逢。梦已远走，爱却没收，情缘已尽，心难接受。你已远走，爱却没收，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。My memories， 只有你忘不了，回不去。在夜里，在梦里，敲敲我。你的情，你的恨，就藏在我心里，回忆都是对你的歉意。

上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情的浪子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。我站在这里，想起了你曾经离别情景，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。我的心就那么荒芜，守候沉默的你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。我站在这里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。我的心就那么荒芜，总是在梦里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。总是在梦里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，站在夕阳下的永远角落，可是你已经满飞。 今天上节目之前呢，有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，说有一只小猴子肚子呢被树枝给划伤了，流了很多的血。于是呢，他见到一个猴子朋友，就扒开伤口说：“你看我的伤口好痛。”每个看见他伤口的猴子呢，都安慰他、同情他，告诉他不同的一些治疗方法。可是他继续给朋友们看伤口，继续听取意见。可是后来他还是感染死掉了。之后呢，就有一只老猴子说他是因为自己而死的。所以我会觉得生活里呢，其实痛说一次就是复习一次，有一些痛不必要说给每一个人听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杯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专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遇到过哪些你越是担心最后就真的发生了的事儿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话说我每次做错事儿，最怕被一个人看到，可是每次呢偏偏都被他逮个正着，真的好郁闷。我一直都怀疑他是不是没事儿，一直天天盯着我在那这件事儿可能就是提醒你以后少做错事儿好吗？ 悲伤的世界就在你眼前， 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。

静地听你讲，累了吗？我永远为你留着一盏灯光。曾经爱像一种互相惩罚，但你的幸福却依然是我唯一愿望。还是好想抱着你，想代替你受伤。我知道你永远是上天给我的奖赏，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，我宁愿我的爱不在你脚下，也不愿把你捆绑。放心留下的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留下恨不得我能再唱，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。放心留下却只能放你飞翔，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。不管雨丝风霜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旁。想象的疯狂，爱所以让你去找你的解答，不在乎我被留下。放心留下的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留下恨不得我能再唱，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。只是你快乐吗？放心不下恨不得我能再唱，拥抱你最狼狈最疲倦最痛的模样。放心不下却只能放你飞翔，给你的背影也要故作坚强。不管雨雪风霜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旁。多遥远，我都会在你身旁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遇到过哪些你越是担心最后就真的发生了的事儿。这时候看到蓝小子说，我在考研成绩出来之前呢，我就担心我考不上，结果我就真的没有考上。看来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内心当中对于这样一件事情应该已经坦然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考研没有考上也没有关系，好好的出来找一份工作，然后好好的努力挣钱，好好的生活也挺好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曾斐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？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？难道是冬雨激